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二，农历闰6月初10，北京晴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国防部举行盛大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将发表重要讲话。 全军学习贯彻习主席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专题会议召开。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 李克强考察基础电信企业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张高丽出席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第10次会议并讲话。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下降42.9%，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有效遏制。 7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1.4%，与上半年均值基本持平，制造业总体走势平稳。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反馈福建、辽宁、湖南等地突出环境问题。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刘乐、马闯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招待会。招待会在威武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常万全致祝酒词。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装警察部队官兵、预备役军人和广大民兵致以节日祝贺，向辛勤工作在国防科技工业战线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向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的离退休老同志、老战士、转业退伍军人、革命伤残军人和烈军属表示亲切慰问，向获得八一勋章的同志、向部队英模代表、全国双拥模范代表、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代表致以崇高敬意，向长期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各级党委和政府、人民团体、向全国各族人民表示衷心感谢，向出席招待会的各国驻华使节、武官和夫人及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常万全说，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90年来，人民军队和平之师、正义之师、威武之师的形象从未改变。常万全指出，全军和武警部队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决贯彻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招待会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军队离退休老干部代表、八一勋章获得者、军队英雄模范代表、老战士代表敬酒致意，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 各位听众，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10点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发表重要讲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华之声、华夏之声将从上午9点50分开始现场直播庆祝大会实况，央广网同步进行网络直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届时也将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铸就新的钢铁长城，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社论说，改革是强军兴军的必由之路，铸就新的钢铁长城， 国防和军队改革是我们回避不了的一场大考。根据习近平主席解决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的要求，人民军队的组织架构、规模编制、制度体系正经历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变革。把强军兴军作为补上综合国力短板的硬任务，将重心放到能打仗打胜仗的目标上来，我们就一定能跟上世界军事变革的步伐，永保胜利之师的活力生机。 央广记者陈鑫报道。全军学习贯彻习主席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专题会议7月30号在朱日和训练基地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军队学习贯彻工作，动员全军迅速行动起来，高举党的旗帜，坚定维护核心，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出席会议并讲话。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文章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党要以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牢牢把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胜利。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到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公司考察并主持座谈会。他强调，推动提速降费，促进融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在三大公司，李克强考察企业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开展技术创新与应用，实施提速降费，搭建双创平台和发展互联网加，带动相关产业升级等情况。他鼓励企业瞄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着力突破更多核心技术，看到企业通过集众制研发新技术，以解决共享单车停放管理难题。李克强说， 共享单车应该是一个互联网加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新的业态，这个过程当中必然会有一些弊端，但是呢，我们要审慎包容一点，不让它有序发展。 座谈会上，李克强表示，近年来工业和信息化系统以及电信行业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要继续推动网络提速降费，更好适应市场需求和群众愿望。提速提的是企业竞争力，降费降的是社会总成本，提速降费后业务量会更快增长，电信企业通过薄利多销可实现更大发展。 希望啊，在这方面还要继续进一步加大力度，降低流量的费用还有空间，在中小企业服务方面，你们降低费用的空间更大，既培育了市场，更重要的是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支持。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啊容纳大量的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啊。 李克强表示，信息通信业是最具成长性的关键性基础性产业，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巨大，随着信息网络快速发展，企业生产创新组织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正在成为新的潮流，这会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并促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 我们还看到双创不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大企业内部迅速的发展，带动了大量的就业，使效率提高了，收入更加公平，也促进了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 李克强说，今年以来经济发展继续稳中向好，结构调整不断深化，发展质量和效益提高成绩来之不易，要倍加珍惜。有关方面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着力巩固经济向好态势，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昨天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第10次会议并讲话。张高丽强调，要突出重点难点，深入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要坚持源头入手，全面完成农村散煤清洁化替代年度任务，深入推进燃煤锅炉治理，严格控制燃煤量，坚持分类指导，按照先停后治原则妥善处置散乱污企业。 坚持严管严控，加快完成提标改造、无组织排放和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坚持科学调度，制定错峰停产限产方案和一场一测错峰运输方案，坚持优化货运结构，提高铁路货运比例，坚持开展综合执法检查，加强超标排放车辆监管，坚持从严管理，严控秸秆焚烧和扬尘污染，坚持区域联动，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加快科技攻关，最大程度减轻重污染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中国经济半年报。 国新办昨天举行解读经济形势发布会，商务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人介绍上半年外贸和投资情况。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为13.14万亿元，同比增长19.6%，扭转了过去两年下降的局面。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等外贸新业态迅猛发展。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透露，对外投资上半年大幅下降42.9%，与我国对非理性投资的引导政策息息相关。 对外投资更趋理性，企业更加重视实体投资。对境外制造业投资呢，降幅要小于对房地产、还有文化、体育、娱乐一些虚拟产业的投资。一批并购项目顺利实施，特别是大的并购项目。 而对于下半年外贸投资形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龙国强进一步预测： 下半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将保持快速的增长，结构呢不断的优化，跨境投资仍将保持一个较大的规模。中国作为最重要的跨境投资的东道国和跨境投资的来源国的地位不会改变。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七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1.4，专家分析 PMI 虽比上月向下小幅波动0.3个百分点，但连续10个月保持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总体走势平稳。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分析，近期全国大范围持续晴热高温，部分地区遭受暴雨洪涝灾害，一些企业例行设备检修，制造业生产活动有所放缓，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为53.5%和52.8%，分别比上月回落0.9和0.3个百分点，但两者差值明显缩小，供求关系有所改善。 大多数行业都是在50以上的这么一个水平，反映出来的大多数行业都是处在一个温和的扩张期，平稳运行，而且稳中有升这么一个态势，预期也还是比较良好，预期指数是在60%，也是在非常高的这么一个水平。 值得关注的是，近40%企业反映劳动力成本上涨，企业用工成本压力依然较大。蔡进提醒，价格的大幅回升很容易引起市场波动， 价格回升的这么一个走势也会传导到下游企业，甚至传导到消费领域，引起一定的这个价格上升或者是通货膨胀的压力。 七月在中国非制造业 PMI 各单项指数中，新出口订单、投入品价格和销售价格指数环比均有所上升，升幅在1.6到2.3个百分点之间。蔡进认为， 非制造业从速度上来讲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质量也在不断的提高，无论是从结构的变化也好，还是从这个就业的情况也好，包括市场的需求，都还是保持在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稳定增长的这么一个局面。 守望相助70载，壮美亮丽内蒙古。 今天播出多业融合四季全域旅游，助推内蒙古旅游产业快速发展。才知央广记者金建军、内蒙古台记者董云静、张莹雪。 夏天是内蒙古旅游的旺季，呼伦贝尔恩河俄罗斯族民族乡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游客。俄罗斯族的客栈经营者曲德新忙得很， 咱们游客可多了，全国各地都有。 游客吕冬梅参加的是乌拉特草原的木家游， 走进蒙古包，吃着手把肉，喝着奶茶，听着悠扬的马头琴，感受一下我们少数民族的情怀。 内蒙古山川草原壮美，民族风情多样，每年春夏秋三个季节，各个盟市游客不断。近年来，各地注重资源开发与市场拓展，冬季冰雪旅游也很 很火。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旅游促进处处长董立民： 我们把内蒙各盟市资源按照地域和区域进行了梳理和整合，构成了一个内蒙古比较完整的一个冬季旅游全团营销的一个体系。 十二五期间，自治区累计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收入分别同比增加了1倍和2倍，旅游产业快速发展，正在形成多业融合、全域联动的大旅游格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李继恒： 发展全域旅游、四季旅游，实施旅游加战略、高起点规划、高强度投入、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打造壮美内蒙古、亮丽风景线的品牌。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对福建、辽宁、湖南三省突出环境问题进行了反馈，督察发现违规开发导致福建、辽宁部分近岸海域生态受损，洞庭湖违规采砂问题突出。央广记者何源、杜西蒙报道。 中央第五环保督察组副组长、环保部副部长翟青通报，督察中发现福建存在对海洋和生态敏感区保护不力的问题。 一些地方对保护区内违法养殖查处不力、清退不力。泉州市政府违规批准在泉州湾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开展海水养殖，养殖面积88公顷。 辽宁省则存在大规模违法围海、填海问题。中央第三环保督察组组长李家祥表示，相关部门依法了之，以罚代管，没有按海域使用管理法规定恢复原状，也未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由于罚金低于填海所得，实际鼓励纵容了违法围海、填海行为。 2013年，瓦房连市海洋部门对太平湾港区违法填海行为处以1150万元罚款，但当地财政部门随后又以补贴的名义全额返还了，变相纵容了企业的违法行为。 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组长吴新雄通报，在对湖南的督察中发现，洞庭湖区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峻。与2013年相比，2016年洞庭湖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从36%下降为0%，形势不容乐观。 海松湖2013年被当地政府租赁给经营户种苗养蟹，严重影响后人栖息觅食，生态环境至今仍未得到修复。 目前，中央环保督察已覆盖23个省份，初步罚款约8.8亿元人民币，立案侦查1183件。今年，中央环保督察将实现全覆盖，同时，环保部将对各地生态红线的划定与严守情况进行专项督查。 宁波市开展抓落实专项行动，全市4000多个小分队走一线破难题，推进各项工作落地生根。央广记者曹美丽、宁波台记者季晨报道。 炎炎夏日，宁波市人大代表组成的督导组来到三官塘大桥工地督查进度。人大代表宋兆芬当场指出，该工程北接线进度缓慢， 北爱的等桥墩基础到现在为止都没做过，那这样的话在整个桥的进度可能要延期很长时间，在施工单位压力可能也是比较大。 督导组发现的问题将直送宁波市领导，各个项目组需在10天内进行反馈。宁波市镇海区拆迁办副主任范科已经连续加班加点2个月，他的任务是完善农村房屋拆迁政策。范科和小分队其他成员连续2个月蹲在村里做调研，力求破题， 把各个征集到能够统一的问题抽出来，先给他完善明确，对，把差异化的去掉，然后呢再找下一个调控的一个时点，再进行下一步的完善。 最终，小分队成员牢牢抓住面积不足和分户等共性问题，提出了既符合法律法规又贴近基层实际的拆迁新政，受到被拆迁户的欢迎。通过走一线破难题，努力让真抓实干形成常态。宁波市抓落实专项办专职副主任顾伟军： 真抓落实了，有效抓落实了，然后会成为一种常态。第二个，路基修治加油干的作风能够固化起来了，那也是我们最大的成效。 央广时评：绝不能让行业协会敲竹杠。撰写刘黎。国务院第四次大督察近日吩咐18个省市自治区开展实地督查，第九督查组在山东督查发现，山东钢铁集团及其下属公司2016年到今年上半年共向100多家行业协会缴纳会费等费用500多万元。名目繁多的行业协会商会已经成了不少企业绕不开的现实困扰， 行业协会商会多与相关行政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企业入会多半被自愿，甚至一些行业协会依托部门职责和垄断地位，强制或变相强制企业入会缴费，企业也只能哑巴吃黄连。中国之声曾报道，海口市住建局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要求室内装修从业人员必须在海口市室内装饰装修协会办理诚信档案。所谓的诚信档案与装饰项目经理、室内设计师等职业资格捆绑，不具备资格就得在协会缴费培训。但事实上，上述职业资格早已被国务院废除。有学者在调研中发现，垄断性的市场入门费、评审评比环节乱收费，甚至随意设置项目收取费用，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一些行业协会违规向企业收取会议费、赞助费、考试培训费、自律保证金等五花八门的费用，却并不提供任何形式的服务，几乎就是敲竹杠。公开报道称，有矿产企业被迫加入六家行业协会，每年仅会费支出就达20多万元，却几乎从未享受过相应的服务。协会、商会、学会本该是独立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种力量，服务于行业发展。如果管不住他们伸向企业的手，无形中就会给企业套上沉重的枷锁，恶化行业生态，扰乱正常的市场竞争和经济秩序，甚至成为贪腐行为滋生的温床。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今年出台了关于清理规范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的通知，其中明确要求，行业协会、商会一律不得利用主管部门有关规定强制企业入会，不得利用行业影响力以评比表彰、评审达标等方式违规收费。现实中，针对政府委托授予相应管理职能的行业协会，反而是乱收费的重灾区。完善政府购买机制，明确涉企收费清单，更要对利用行业协会进行权力寻租的人依法予以惩处，才能让行业协会回归本质。 90年前，无数热血儿女抛家别子，为祖国征战疆场。 中国的土地上，绝不能让你们横行。 是钢铁队伍铸成，用鲜血和汗水书写忠诚，守卫安宁。 我们的中国梦，这个伟大的梦想，就是强国梦。对军队来讲呢，也是强军梦。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90载光阴，留下了多少字句？还原出一个个鲜活的形象，90载征程，承载了多少书信，记录着一段段动人的传奇。 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 这是爸爸第一次给你写信，是在万里之遥的非洲。 书信打开中国军人的浴血荣光，致敬人民子弟兵。今晚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携手央广网、央广新闻客户端、腾讯直播，音视频同步直播，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特别节目《军中家书》，敬请关注。 请你走进往里看，里面是不是立着几根枯树干？你再仔细看，它们是不是颗颗弹痕累累？我要告诉你，它们就是从上甘岭的阵地上带回来的。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战斗？连树干都无一幸免。 稍后，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节目为你呈现《大国军藏十件珍品》的声音导览，第7件藏品——从上甘岭带回的树干。 新闻动车组，上半年最高法受理案件和结案同比增长均超20%。民政部明确，网络求助不属于慈善募捐。我国传统村落保护进入第二阶段，4153个村成保护对象。请听报道。 今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共受理案件1458.6万件，结案888.7万件，结案率60.92%。全国法院包括最高法院的审判工作呈现出新收、审结、未结案件同比均上升的态势。数据显示，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巡回法庭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李亮： 最高法院超过40%的案件在各巡回法庭受理审结，巡回法庭设立后有效实现了减少群众诉讼负担、便利群众就近诉讼的工作目标，实现了最高法院审判工作中心下移。 央广记者潘毅北京报道。 从8月1日起，明确只有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才有资格发起网络募捐。个人发布求助信息时，平台应有序引导个人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对接，并加强审查甄别，设置救助上限，强化信息公开和使用反馈，做好风险防范提示和责任追溯。公开募捐信息不应与商业筹款、网络互助、个人求助等其他信息混杂，平台应明确告知个人求助、网络互助依照慈善法不属于慈善募捐，真实性由信息提供方负责。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 如果没有一个慈善组织进行审核，光靠平台自己来审核其实是没有力量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机制性的建设，应该说会解决过去的一些问题。 央广记者刘一晨北京报道。 自2012年起，我国启动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工作，经过4次全国性调查认定，我国已经将4153个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村落列入了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涵盖全国所有省、272个地级市、43个民族，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耕文明保护群。住建部总经济师赵辉表示，我国目前已经进入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是什么？就是攻坚克难，要复苏传统村落，使量大面广、危险破损的文化遗产不仅得到保护，更多还要得到修缮。还有呢，就是使落后的、贫穷的传统村落生长出发展活力来。 央广记者冯硕北京报道。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昨天外逃美国19年的百名红通人员黄红回国投案，这是第43名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 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等515项国家标准，这些国家标准涉及公共安全、信息技术等众多领域，与经济社会发展和百姓生活紧密相连。 中国铁路总公司决定自今天起，将在今年6月下调铁路电气化附加费的基础上，取消部分货运杂费收费项目。此次铁路货运收费项目调整后，每年可节约物流成本20亿元以上。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7月31日发布公告说，美国和一些国家将朝鲜近期试射弹道导弹的责任归咎于俄罗斯和中国，这种指责是毫无根据的。公告说，俄方呼吁朝鲜半岛问题相关各方保持克制，不要做出继续激化地区紧张局势的举动。 美国财政部7月31日宣布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实施制裁，根据制裁措施，马杜罗在美国境内的资产将被冻结，同时美国人将被禁止与其进行交易往来。 委内瑞拉制宪大会选举投票于当地时间7月30日19点正式结束，选民将选出545名制宪大会成员中的537名。墨西哥、秘鲁、阿根廷等国表示不承认选举结果。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满昭旭、方亮，主播郑兰、陈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守望相助70载，亮丽北疆内蒙古，热烈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